爱情书，用字言字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再夜难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我是主打。 放松一下，给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吧。眼睛的保健操开始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你还要这个舞台教你什 么？知名导演陈凯歌， 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希望我每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当成第一部电影来拍，谦虚谨慎，向年轻人学习，向观众学习，同时内心又要骄傲。骄傲不是自傲，骄傲的含义是骄傲可以推得动自己，向较为理想的方向推动。骄傲是可以对自己有要求，骄傲可以不看清自己。 著名歌手莫文蔚， 每个人应该偶尔呢要跳出去，就是离开自己的岗位，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要面对一些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地方啊人啊，只能透过这样子才可以重新认识自己。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龙野。近日，博鳌二十一世纪房地产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在评论楼市京剧时表示，爱情一旦失之交臂不会再来，但房子不会。在过去20年，任何时点都可以买入商品住宅，20年坚决不买房是智商有缺陷。近日，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回应长期以来只租房不买房，他说这是因为他要保持进取，看自己的潜能到底还有多少，而不是颐养天年。目前李斌身家已过百亿。中化集团董事长令高宁获委任为瑞士农业综合企业先正达董事会新任主席。在近期的演讲当中，令高宁表示，在中国真正用研发引领持续发展的企业家可能就任正非一人。欢聚时代创始人李学林表示，区块链除了造币还能产生更多颠覆性应用，他们正在研发一项即时通讯应用，可以无需联网注册直接成为用户，利用区块链的加密模式，也不会被人删除账号获得聊天记录，甚至没有网络时也可以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跌倒你还好都在身旁，每个眼神都是我精神食粮，看着你那么包容体谅，让我决定尽全力送你全世界最好的。 I don'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注重明天就交给我。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My heart、谁不希望更爱的人爱到老，谁不想早上起床有人拥抱，爱情这东西没有人会不要，幸福要靠两人把手牵好，看着你那么想见，你让我确定，我相信你是全世界最好的。 I don'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注重明天就交给我。 I don't wanna leave you， Oh how much I love you，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I don'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你的快乐就交给我。 I don't wanna leave you， Oh how much I love you， 你是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